以持希望深入了解普京，想透过在乌克兰边境的军事集结来实现什么。消息人士又说，索尔茨会向普京表明西方伙伴立场一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方将会面临痛苦的制裁。在美国警告俄罗斯可能随时入侵乌克兰之后，多个国家先后缩减或者撤离在乌克兰大使馆的人员，并建议国民撤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有关俄罗斯即将入侵的讲法即会引起恐慌，对乌克兰没有帮助，如果有人掌握确凿证据，希望提供给他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较凉的天气，此外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最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今个星期中后期风势颇大，同日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Kitty 今年第一次用正体身份过情人节噃， 系啊，思芬可以一次过爱情人又爱家人，我觉得好好啊。咁你咧，第一次用爸爸身份过情人节、啊， 诶，所以咪可以带埋 B 芬同爷爷嫲嫲食饭啦。 咁好唔浪漫、啊？ 诶，佢哋唔凑住 B 芬，我点可以同老婆一齐落街散个步二人世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嘅情人节。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同事都全部收工翻屋企啦，净系得文兴迟迟唔愿意离开。佢因为失恋，导致到工作年年失误，心里边有讲唔清楚嘅凄算。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每一次叮一声都会踏正九点 零八分几，差唔多零九分。开始咗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大家好，我系阿波拉欧瑞强，你好啊，我哋又见面啦。当然咧，今日咧就系即系疫情期间咧，我哋都系我哋两个，我同 Vince 两个家庭，我哋 系啦，两个嘅啫，最多噶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只准系两个，不过咧我哋一啲都唔孤单，因为两个人即系等于。哇！可以向全世界的朋友一起共聚。地球的另外一边都可能听到，甚至乎我想全香港如果你都应该夜晚都冇乜街去啦啩。不过要讲一讲咧，就有少少嘅检疫嘅消息。今晚沙田利安村利盛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地落楼检测，就是今晚沙田利安村利盛楼进行了围封强检。如果你在那里住的话，就跟住这个工作人员的指示落去楼检测，希望没事。又看看天气线好像凉了一点，现在16度就得返。湿度83%，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明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14度，而新界会再低一两度添，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18度。好啦，今日咧就睇一个月历先，今日原来咧2月13，听日知唔知系咩日子啊？ 哇！ 知啊，我就冇乜感觉噶，我头先先知啫。唔系，即系其实咧，系好多朋友嚟讲咧，每年嘅2月14日，即系听日啦， 系 好重要嘅。咁啊，无论你系结咗婚未嘅，都一样咁重要，因为情人节咧唔系净系俾追紧即系拖友嗰种嘅。咁啊，当然啦，以前咧就。如果你情人节晚上睇新闻咧，就一定有啲报道咧，就哎呀买花啊，啲花几贵啊，啲人咧就即系真系，如果你落街咧，真系会见到好多男士咧就揸住啲花企喺度，喺度等紧佢嘅意中人吓、情人出现嘅嘛。今年真系有啲唔同啦，咁点咧？嗬？点样度过咧？ 今年啊，今年连新年都冇乜气氛，我谂情人节应该都系差唔多啦。 系啊，新年又都系喺屋企，咁情人节更加要喺屋企啦吓。如果系两夫妇咁，咪仲啱啲添啦吓，即系 make sure 佢喺屋企一齐度过。以往唔知去咗边都未定啊。咁但系咧，情人节咧，即系总之有呢啲节日咧，就都好嘅。即系我都赞成有节日。嘅氣氛，即係咩節都好咧，就端午節、中秋節、過年，都係有啲氣氛嘅。即係如果人咧冇曬呢啲節日咧，就好悶噶啦。 都係一個提點咯，提點啊，我都要同對方 sweet 下啦，咁樣咯。 都唔使提點嘅，即係借啲意啊嘛。即係等於有啲朋友咧，我都中意，或者啲哎呀你生日，哎我哋一齊食飯啦咁樣，係咪啊？即係如果唔係有呢啲咁樣嘅節慶咧。好难有机会咧，就无端端即系喺百忙之中咧，就大家聚一下。不过今年咧唔好大家聚啦。经过我哋嘅电台节目，咁啦嗱，今日咧就听日就情人节啦，后日咧原来都系情人节噃，元宵嚟噶。 啊，系、哦。 系啊，好少有噶，即系两个即系中西情人节黐住，真系一双双一对对咁黐住，啱晒。好，整只温暖嘅情人歌先。哎呀，我呢个 iPad 一揿佢就直情系冇晒嘢添，唔紧要。我开翻个呢个电咧，就可以唱呢一只好 sweet 好暖嘅歌啦，叫做《爱是这样甜》，系咪好 sweet 咧？特别送俾嗰啲两伙子喺屋企啦，大家。一起享受这个温暖的感觉，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从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宴，饭后你即无言，还未着上都温暖，期望每朝 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报纸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千遍，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宴，饭后你即无烟，还未着上都温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 疫情都好啦，去唔到街都好啦，冇得出去食饭都好啦，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啊，唔见都唔得喎，而家系咪？啊 ，Vinny 你都系咁啊，日日都系天天见噶咯。 梗系困兽斗添啊，因为减少咗出街应酬啊，咁工作都少咗啦，咁你只会对住你屋企嘅人咯。 系啊，其实好嘅，即系其实以前咧，即系尤其是啲忙嘅人啊，对于忙嗰啲人，我都觉得有好大嘅转变。因为以前咧真系冇可能静静咁样坐喺屋企可以谂下嘢啊吓，策划啲嘢啊，甚至乎好坦白讲，即系你要揾一啲歌，即系揾一啲好更好嘅歌咧翻嚟唱，唱俾大家听啊，同大家分享，即系仲要可能一至五嘅节目咧，要拣好多嘅歌。咁而家咧就无端端咧就多咗好多时间咧，可以喺呢方面咧就静静咁坐喺度。可以享受一下，即以前都是要做，不过就要很快，要很有速率才得。不过现在 relax 了很多，虽然就很多见面的工作啊那些就做不到，但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大家明白了，就可以网上又得，倾电话又得。尤其是以前你那再重聚就没什么改变的。希望大家在安坐在家里享受一下三个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今晚我同阿 Vinny 咧都会唱尽呢啲中英文嘅情歌啦，好嘛？依家知得嘛，系嘛？即系系同等大家分享。就算咧唔系一定话要嚟追女仔或者系要嚟求婚，但系咧原来咧歌曲里边，我谂有会唔会有七成以上都系情歌嚟？ 都其实系嘅。 我谂系， 一系就失恋，一系就好 失恋咧，就再占嗰七成嘅里边嘅八成， 系啦。 所以头先嗰啲歌咧系罕有嘅，啊，即系唔好话罕有啦，少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会珍惜咧呢啲比较正面、比较正能量嘅情歌、温馨嘅情歌，唔一定要失恋嘅，系咪啊？恋系大家都失恋过噶啦，咁啊过咗咪算咯吓，要嚟怀念下、怀缅下都 OK。OK 嘅，咁但系咧，成日都苦口苦面就唔系几好啦。 不过 今晚大家小心啊！今晚嘅歌糖分极高啊！ 咩啊？系啊， 系啊！我惊大家唔觉意肥咗。 以为整一只嘅几甜嘅， 系呢只都几甜嘅。 系咩歌嚟先？ 呢只咧系嗰阵时一出电影叫《夏日的摩摩茶》嘅主题曲， 哦、 任贤齐嘅《浪花一朵朵》， 唱俾郑秀文啊，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 鬼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柔柔。一直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在唱什么？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夜夜夜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呦，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数着浪花一朵朵。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爬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只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柔柔。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时光匆匆匆匆流走，夜夜夜不回头，美女变成老太婆。哎呦，那个时候，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一起手牵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数着浪花一朵朵。 听到呢只歌咧，即系谂起好多画面咧，当同暖晒成个人， 嗯、 因为佢嗰个地点咧系一个哇蓝天碧海嘅海岛嗰度发生。我有睇过出戏啊，好开心嘅。 海滩嗰度 啊，系啊，一个小岛嗰度啊嘛，咁啊，即系有冇咁样咁浪漫嘅事发生咧？嗬， 哇，出戏讲个岛系佢哋， 系啊，真系，我谂呢个现实世界都好难有呢啲 咁浪漫。首先要有啲金先， 系啦，咁啊，即系好似冇人理咁样嘅，即系之前系啊，之前个岛系佢哋，好靓啊，嗰啲海滩好靓，系一个真系真地方嚟嘅，去到拍嘅，咁就一只歌叫做《浪花一朵朵》， 嗯，系啊， 就喺任贤齐唱嘅，咁啊，既然啊咁温暖啦，我又整一只咧就我想你做弹琴或者甚至唱歌都试过很多次，即是婚礼那里呢有隻、即是婚礼又有些什么歌呢？一婚礼就当然要越 sweet 越好啦，关于爱的歌啦， 咁 就啱晒即是情人节前夕唱的。 但我哋行教堂又不可以唱流行曲的喎。 是啦，咁呢一隻就啱晒。咁呢个歌呢有两个版本，呢、這个版本呢就可以当一隻好 sweet 的情歌，咁亦都可以在教堂又可以唱，叫做《我信爱是恒久》，旋律一定好熟啦。这个版本的歌词又可以在今天唱。上天说世界

一颗不敢爱心，怀着热烈之情，完全也为你起，愿意一起走到迈路，一起抵挡痛苦，无惧于着艰难，同渡困境危患，爱你愿爱长永守，一久都不变，常在我心里流传，情共爱永真。 这个歌咧就系张德兰嘅《爱你不变》，多谢晒 Vince。九点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由二千名歌再重聚，至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今个月15号起降低科兴疫苗接种年龄至3岁，今个星期以上昼8点开始接受预约。政府话早前参考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的意见，并考虑新冠病毒对公众健康构成的威胁，以及降低适用年龄的效益大于风险之后，批准科兴疫苗适用年龄涵盖3岁或以上人士。政府说本港目前5岁或以上的儿童可以接种科兴疫苗，接种至今运作畅顺，5至11岁的儿童由今个月的16号开始亦都可以接种伏必泰疫苗。消防处呼吁确诊新冠病毒的年轻和轻症患者耐心在家等候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其他非紧急伤病者切勿召唤救护车前往急症室，应该尽量利用其他的交通工具。消防话，近日确诊个案倍增，公立医院的急症室服务量严重超出负荷，救护车的资源亦都非常紧绝，为确保医疗系统和救护车的资源不致崩溃，因此作出有关的呼吁。至于以快速抗原测试取得阳性结果的市民，应该尽量寻求亲友协助，或者利用速递服务提交深喉唾液样本，耐心在家等待结果，避免召唤救护车往急症室。民建联再有成员感染新冠病毒，由尖旺区议会前主席中港武检测结果初步阳性，正系等候卫生防护中心进一步嘅指示。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话，曾经同中港武办公嘅职员会安排进行检测，而佢所工作嘅民建联旺角办事处会关闭消毒。民建联会计界立法会议员黄俊石昨日的快速测试呈初步阳性，他今天在社交媒体说已经进行核酸检测，立法会秘书处已经完成消毒，他又说他两名会计师楼的同事快速测试亦都呈初步阳性。北京冬奥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国家队夺得铜牌，是中国在今届冬奥会的第9面奖牌，亦都是国家女子短道速滑队相隔12年再次登上女子3000米接力的颁奖台。至于荷兰以破奥运纪录成绩夺金，南韩取得银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最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今个星期中后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晚沙田利安村利盛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胡鸿钧、Gigi、严明熙。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莫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17-5104 呢一串数字成为艺术家列永红的创作灵感。 呢一串数字呢，其实是一个灰色的 Pantone 颜色的编码啦。其实我的作品主要都是以一种反光布啦来整的。咁我自己另外呢都有做一啲场景啦同埋道具嘅制作啦，放工嘅时候都比较深夜时分，所以返屋企嘅时候呢都会留意到呢一种物料，发现到呢个城市好似懒係有規則咁样，基建呢都系灰色为主嘅，提示一啲道路使用者或者系安全工作嘅人士呢都会系有呢一种反光布条喺佢哋啲安全衫上面。呢、这个物料其实同我哋嘅城市有好大关系啦，所以就攞咗呢一个物料嚟做。 李永红运用一种独特嘅创作手法，用反光布料重塑日常事物。再请佢分享下。 近期就学咗一个长衫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一个计划啦，咁我就系里面长衫班嘅导师嚟嘅。我学咗呢一个计划两三年到啦，都对我自己嘅创作有少少影响嘅。大家睇到我嘅作品咧，就系一种好似用布嚟倒模一啲生活物件咁样，用翻反光布料啦，好似长衫剪裁一样嘅方法啦，就将呢啲物件倒模出嚟咁样。咁所以系一个1:1嘅实物 size 嚟嘅。 17-5104聂永红个展，地点香港艺术中心。详情请浏览www.litwinghung.com。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想的 我曾见到冲动，抱怨与他相爱难有自由，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昨天明天都是你共我就好了，因为明天呢就是情人节，2月14号后日呢就是2月15号的，咁啱呢就是年十五的元宵节，即是中国的情人节，所以我哋中英文的情歌今晚同大家一起分享，你都可以喺度选一啲歌啦，然后呢就提醒咗你听日呢就唱俾你另外一半听都得嘅。不过讲真呢，情歌有好多款嘅。尤其是呢，有边时我哋读书嘅时候呢，嗰啲情歌呢就大部分嗰啲同学呢可能唱嗰啲话情情塔塔得好犀利嗰啲，有啲即係唱到青筋都燃埋㗎，唔係几好。因为鍾意一啲呢比较清新啲嘅。所以我开始本唱片嘅时候呢，即年纪唔係好大啦。咁都会选一啲点讲呢，即係顺啲嘅。难得啲，可能即系又唔系个初恋咁简单，而系初初拖手仔，希望拖手仔嗰挺嘅恋爱越过嗰挺感觉。咁呢只日本歌咧，我好喜欢嘅，我相信都除咗我之外，冇人唱过，因为我只系最初嘅黑胶碟嗰度咧，有一只好清新嘅，我觉得系一啲比较系即系少年时代嘅情歌，叫做《真的知己只有你》。都唔够胆讲话，你系我情人，你系我知己啊咁样。多谢郑国光老师。 朋友愿你收起眼中泪，朋友让我给你哼句歌。朋友让我歌唱莫忘我，每当你寂寞伤心失意远记起我。丛林夜鸟声声似在唱和，别后何时才能围着唱歌。朋友愿你欢笑亦莫忘我，你知我真的知己只有是你一个。朋友愿你收起眼中泪，朋友愿你听我哼句歌。还记否夜半跟你渴望望我，你吹奏木笛歌声感染愉快的我。丛林夜鸟声声似在唱和，月落黎明时仍然在唱歌。朋友愿你知道我在难过，每听见目的心中知道是你想我。唱和，月落黎明时仍然在唱歌。 朋友远，你知道我在难过，每听见目的心中知道是你想我。朋友远，你知道我在难过，每听见目的心中知道是你想我。 真的知己只有你，够唔够纯情啊？都唔敢讲啊！即系其实咧，啲歌词都隐隐约约咧，你知啦。嗱，我就成日唱歌俾你听，希望你难过嘅时候就想起我啦，嗰啲咁咧，即系梗会经历过呢啲噶。读书嘅时候咧，当然系。而家嘅年轻人，我相信直接啲就大胆好多啦，系咪？系咪啊？唔知噶。嗱，以前我哋都好好失途噶嘛，好女仔好矜持噶嘛。清纯的一只歌，多谢郑国光老师的呢个当然，真的知己只有你。你咧，你嘅纯情时代呢？ 哦，咁呢首都系我读书嘅时候听嘅，咁都系有少少同你嗰首啲似嘅，即系讲嚟讲去三幅被咁样，其实就话哎呀，我同你咧好似好夹啊，但系就硬系就 唔敢讲出嚟， 系啊系啊， 咁你几夹啊？我哋即系嗰啲啦，好啱倾啊你咁样，咁你晚晚打电话嚟嘅，系咯，我同你啱倾啊嘛，即系嗰啲啦， 系咯，即系以前读书真系可以成日煲电话粥咁， 好中意煲电话粥噶，以前系啦，仲要系旧嗰啲电话喎，未有无线电话喎。咁啊，霸住咗屋企嘅电话咧，就有啲哥哥姐姐就唔系几中意嘅吓。我你嗰啲就霸住个电话，有人打嚟佢唔通啊。 系，而家就唔使，而家通常就即系 send message 咁 啊。而家直情自己有电话都费事倾吓。呢一只叫做咩？ 呢只咧系黎明嘅歌，叫《两心知》。 哦 ，OK， 我知我知。 朋友的天开始和你彼此相依，给我相信与支持，朋友的实在意义能看出心中所思，不说一句两心知，你与我两个世界的人，各有各哪会算到某日才能遇，要慨叹这世界太多可能，更多不可以。忘记了怎么开始，和你总多彩多姿，仿似小说中的人。人性实在幼稚，人世间不必心思，心里感觉可以告知，你似我，我似你，要等的人，开心会同开心，伤感会同伤感，全源自爱心，热情难自禁，我就到一生的意义，那天识到你，有爱不再怀疑，平凡这一生能有个知己，合似身边的你。常叫我日夜记住，不语不说两心知，你似我，我似你，要等的人，开心会同开心，伤感会同伤感，全源自爱心，热情难自禁，我走到一生的意义，识到你有我。 再不再怀疑，平凡这一生能有个知己，恰似身边的你。我找到一生的意义，那天识到你，有爱不再怀疑，平凡这一生能有。 冇听过呢只歌， 系啊， 跟住两心知啊， 系啊， 两心知啫，未系两心黐住，不过都会黐住噶啦。咁啊，而家嘅疫情关系啦，咁啊，即系大家请保重，保重身体啦。而且天气凉咗啦，即系就算唔系COVID 咧，都会可能会伤风感冒就唔好啦。咁所以咧都系要小心啲，着多件衫啦。嗱，而家16度。咁啊，今晚咧会凉啲嘅。市区听日系最低气温去到14度添，新界仲要低一两度。咁即系话怀都，如果低到12度都几冻噶啦。咁啊，头先讲话我哋揾一啲常清啲嘅、清新啲嘅情歌啦，好似半情歌咁啊。我自细就识啊 Cliff Richard 嗰只歌咧，就当民歌咁唱嘅。咁佢都係好似一首民歌咁嘅，弹住吉他，吹住口哨咁样啦，或者吹住口琴。咁讲得好好嘅，因为佢觉得爱情呢，我同你爱情呢就好似长青树一样，永远都唔会凋谢嘅。咁希望大家嘅情意呢都好似我哋嘅节目一样就 OK 啦。起码最少呢 ,at least 啦 ,22 年。起码咁希望大家有多几个22年就好啦。呢个歌叫做Evergreen Tree, 长青树。Oh darling, will our love be like an evergreen tree? Stay evergreen and young as the seasons go.Your kisses could make love grow like an evergreen tree. Blue in the summer sun and winter snow. Oh, every branches will blossom, dreams for me and you. Our tree of love will stay evergreen if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till the leaves turn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 Oh darlingWill our love be like an evergreen tree? Stay evergreen and young as the seasons go. Your kisses could make love grow like an evergreen tree. Bloom in the summer sunAnd winter snow. Oh, every branches will blossom, dreams for me and you. Our tree of love will stay evergreen if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 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Leaves turn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 on the evergreen tree. 就口哨嘅只歌，好喜欢嘅呢一只嘅长青树啦。可能我屋企都有啊，你屋企有冇植物啊？我相信诶，喺贺年嘅时候咧，买咗嗰啲兰花啊，咩而家都仲开得好茂盛啊。希望你嘅同佢嘅情意啊，你哋嘅爱情都好似 evergreen tree 一样。听日就情人节啦，后日就元宵啦，我哋当然有不断嘅情歌。天使， 只有你。 只有你。啱啦，系一个一个对象，其实好似鸳鸯一样啊，即系一生一世就只有你。英文叫做 Only You， 咁啊 ，Only You 有好多只嘅，咁啊一只咧就系、是。我哋由细听到大嘅零十年代嘅 Only You， 嗰只即系阿罗家英唱嗰只咧， 系啊， 好奇怪，好多啫。尤其是年轻啲嘅咧，当然以为嗰只歌咧就系、是、即系唔好话以为啦，学即系知道嗰只歌就 系 由罗家英唱嘅啫、 啊， 竟然唱英文真系，有时呢啲几得意嘅，即系印象啊好紧要。竟然是深刻的原装正品 Platters 的 Only You。 不过刚才这只就是谭咏麟的 Only You 嘛， 是、啊、 这只 Only You 就是以前那对叫做什么，那个叫做 Crackers、即总之有一对是即好像打晒拍子那样、英文来的。现在看个钟已经是过了一小时了，由现在到十二点我们依然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二千靓歌再重聚， Albert 和 Vinci 会和你一起唱歌。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全部顺延一日。北京冬奥滑雪场地大部分是采用人造雪，报道说选手原本已经适应在有关的场地作赛，但是突如其来的天然雪不利赛事，大会需要暂缓部分项目的练习和赛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较凉的天气，此外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十四度，新界最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十八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今个星期中后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十六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晚沙田、利安村、利盛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的马俊伟。 彭泳仪。 泳仪啊，今年情人节想着怎么过？ 当然是跟男朋友一起过啦。 有没有想着带妈咪啊？ 没 有。有没有想试一下？ 欸、 或者有啲惊喜呢？ 咁好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嘅情人节。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冬奥短道速滑女子三千米接力项目，国家队勇夺铜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全港市民祝贺国家队主场再添奖牌。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白烟烟花中散落，白剑星光中陨落，话要离别最失落。从此漂泊，不懂快乐，栖身蓝色的街角。每晚千吨的挂虑，每晚不懂怎去睡。哪个明白我心里 锁里忧郁结聚，千般愁事挥不去。过去色彩多细腻，过去一起多韵味，哪会忘掉爱滋味？情深的不羁，只中带泪，写出情感的凄美。悔当天都放任，痛悔不把心贴近，错过才自怨不肯。浮生捉人，怎可有日走出蓝色的烟花中散落，怕见星光中陨落，怕要离别最失落。从此飘泊，不懂快乐，栖身蓝色的 时间系10:10，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进入第二个小时。听下嘅歌咧，叫做《Wish Overcome》嘅中文版，叫《蓝色情书》啊。咁啊，《Wish Overcome》你成日都有唱啦，因为所有遇到困难嘅时候咧，我哋都会齐齐牵着手啊，大家一齐排除万难。Wish Overcome 呢个时刻都会系啦，希望大家俾啲耐性啊，我哋大家都会欣然面对嘅。咁啊，呢一排就因为疫情咧，就99%嘅大家唔出街，我就好少出街，除咗要做嘢啦，我都出咗好多次，冇办法要拍嘢啦吓。咁啊，同你都系一样啦。咁啊，我哋前几日就拍咗一个为大湾区电视台啊，十几间电视台拍嘅一个特辑，就喺香港电台同埋香港电台一齐合办嘅，就系、是、叫做即系。大湾这个元宵的大湾的一家亲啦，吓吓咁就好开心可以顺利完成。咁如果喺而家喺深圳啊，佢哋听，因为所有大湾区嘅地方听到我哋呢个节目咧，你都可以喺元宵嘅晚上咧就会睇到呢个节目噶噃。呢、这个系一个即系成个大湾区咧，每人一 play 一 part。咁我哋香港咧就系、是。我哋啦，咁我亦都揾咗陈绮玲啦，亦都请咗李思智啦，等等，我哋一齐唱歌，就唱咗呢一个嘅元宵节嘅特辑。咁如果而家晏昼咧，如果唔出街咧，我喺屋企，你喺屋企做咩 啊？基本上都系午餐就谂下晚餐食咩 啊？咁都冇可能啊！我咧就好 enjoy 咧，可以睇到好多我自己想睇嘅节目。咁尤其是咧體育節目，我係好中意嘅。我 由細到大， 係啦。咁我就好高興嘅，因為咧有啲我以前即係好少機會、好多時間睇嘅冬奧節目，亦都係4年先一次啦。因為我自因為點解咧嗱？因為我識滑雪嘅，咁所以如果你睇下今日晏晝嗰啲嚟抓精彩，因為佢嗰啲叫做即係高山滑雪啦。好高手嘅嗰啲系，即系我哋平时喺雪山上见到，哇！呢啲高手真系好羡慕，好欣赏。但系呢啲系全世界高手喺晒度，即系香港都有一个参加嘅，不过佢过唔到第一关啦，即系因为真系好难嘅。 好难好难，真系好高技术。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越知道嗰样嘢点玩咧，你就越觉得越精彩咯。咁我就睇咗呢个高山滑雪，亦都睇咗东澳好多其他项目啦。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咧，揾咗两只歌啊，希望你又一人揾两只啦，都系喺雪地唱嘅歌，落住雪嚟听，落住雪嚟唱嘅歌。呢一只就大家最熟悉，我相信大家都一定喺雪地上边唱过。有时而家喺加拿大听紧嘅朋友，喺美国听紧嘅朋友。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染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尘。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前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雪，你更加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回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染尘，要穿常常是恶梦，不可心惊尘。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前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日后我回来最好证实，原来真心爱未泯。那个名字当然叫做雪中情。有边时你滑过雪未？ 未啊， 未啊，好好玩噶，真系。 其实我比较渣嘅，因为我去旅行咧睇过落雪咧，都系试过两次啫。 哦，咁你好，喂，好高兴啦，第一次见到落雪。 好好高兴啊，因为我喺北海道小樽。 哦，哇，系啊，咁啊，即系突然间落嘅。 都唔係嘅，即係嗰度係白色聖誕嚟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因為嗰啲小樽嗰啲住嗰啲地方咧，都係通常要上斜路山上邊。咁我好似咧第一日咧喺小樽就已經咧瀡咗落來，即係我已經試咗成個人碌咗嚟滑雪。 好好玩啊！嚇，即係呢個即係自然滑雪啦，嚇人肉滑雪球啦。 係因為冇經驗啊嘛，唔知道要著啲咩嘅鞋。 係啊，唔係啊，如果你尤其是不過你係落緊雪。嘅时候咧，厚雪嘅时候就 O K 嘅。最惨咧就系喺市区， 啱啱晒太阳， 唔系融雪嘅时候咧，哇！你大件事。 总之地下好冷嘅时候就最危险。 跣到你话揸车先至危险啊！要我哋真系要落铁链咯，即系如果落大雪嘅时候啊，经常都系咁样噶啦啊，即系惯晒。咁啊，滑雪我滑咗好多年，咁所以咧变咗睇翻嗰啲高手滑咧，真系。哇！真系睇到好入神，好犀利嗰啲高手真系， 同埋都望梅止渴。 尤其是而家呢啲先进嘅科技啦， 啲攝影技術咁勁啦，啲 camera 嗰啲角嘅，以前從來冇嘅。即係你四年前嘅，可能喺韓國啊，或者再四年前，即係八年前喺嗰個索士啊，係咪？咁都冇呢啲咁靚嘅鏡頭。咁所以你睇得好清楚，唔知點解好似喺現場一樣都睇唔到咁犀利。咁所以雪中嘅運動咧，如果你係 enjoy 咧，我又開心嘅，因為喺雪山上面咧一望無際，哇！喺慢慢咁滑落嚟，係嘛？跟住咧，你都有啲雪地嘅歌送俾我哋今日預準備情人節嘅慶典。 係啦，因為咧呢一個係情人節冇可能送得到嘅，就係一反雪花。 哇！都好孤寒喎，一反咋？ 係啊， 但係真係好難啊呢個，因為。一送到佢手上会唔会融咗咧？嗬， 系啦，所以就系一好最高难度嘅花呢、這个就真系 系黎明先谂得到呢啲。 系啊， 树木已孤单的躯壳，白雪的漂泊，来期待你。缅怀你每刻的眼光，活在这冬天冰封感觉，缺少触觉，如何为你去促使我的感觉？站在雪刻的足迹里，雪化的飞水如流泪。莫怪谁，这影子不要追。远在我衣衫中的一角里，妄想是谁来寻觅你？那温馨叫那冬天消退，雪也许知道。 就你一反雪花，一反嘅啊！我想揾翻一只咧，即系勾翻起你初初同雪邂逅嗰种情景。 你剛才說你第一次見到雪是在窄房嘛，是不是？北海道嘛。 好， 而家咧就带你去再游一次，因为而家大家都去唔到啦，云游一下好嘛？咁带你去零度下，当然系零度之下啦。如果唔系落雪，就会用啦。纯白色的窄房好嘛？呢只歌当然唔系一反雪花咁少，而系漫天飞花。同静默，奇幻并跳亮光。你我抱拥于陌生的地方，同游零度下纯白色的窄房。你说你要永远拥有这夜风光，绵绵头上飞花。散聚了无牵挂，谁能够漫天雪地里这温暖长留下？绵绵头上飞花，能遇上壮丽落霞，如让你跟我暂借的火花。为何流下泪，曾在一碗热汤？你说你担心，若我不再碰，为何还在远望黎明后捉紧曙光？你我有过这个故事，便至死未忘。头上飞花散落了无牵挂，谁能求漫天雪地里这温暖长留下？绵绵头上飞花，能遇上一次落下，遇着你跟我暂且的火花。 在我掌心。掌中结冰，生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话，目前负压病床使用率接近饱和，除了尽力腾空病床接收儿童患者，亦都会调派有儿科经验的医生和护士。他话，儿童入院很多时候牵涉父母感染，承认难以将全部成员送院，但希望协助相关的家庭个案。李立业话，患者留家不是一个理想的决定，目前必然有数以千计病人在社区，医管局会提供电话支援。他强调，在危急关头一定要将有限的医疗资源留给有需要的病人。他又说会大幅减少医院非紧急手术预约检查和诊症，但紧急服务一定会坚持，并透露过去在猪流感时期曾经开过一些指定诊所治疗社区病人，即是循这个方向部署。消费者委员会总干事黄凤娴话，根据他们过去一个月就本港两大超市价格的调查，发现货品价格增长不少，相信主要由于供应短缺和运输的挑战，以及本港需要抗疫令市民自动入货有关。黄凤娴在一个电台节目提醒市民尽量格价，同一货品在不同超市价格可以相差一成。消委会主席林定国在同一节目呼吁市民理性消费，认为未雨绸缪合理，但不要恐慌性一窝蜂抢购超过自己实际需要的物资，因为可能会引起恐慌情绪，增加供应紧张情况，对市民未必有好处。越南传媒报道，政府将会在星期二起解除对国际客运航班的限制，不再限制航班数量，预料可以回复至疫情前水平。当局年初开始同15个国家或地区逐步恢复航班往来，以接种疫苗的乘客入境之后只需要自我隔离3日。报道引述航空部门话，越南已经将最新的安排知会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目前只得中国未同意同越南恢复商业航班。 越南接近 98% 的人口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多个在疫情爆发初期采取严厉的边境管制措施，一度有效压止疫情，但对于占国内生产总值一成的旅游业造成严重打击。澳洲新南威尔士州议会补选，总理莫里森领导的自由党预料失落一个议席，为执政联盟在五月的大选的选情敲响警号。今次州议会选举补选四个议席，虽然正式结果有待点算邮寄选票之后先至公布，但新州州长佩罗泰特已经承认结果令人失望。自由党将会失去南部一个从未落入其他政党手中的席位。佩罗泰特话会吸取教训。莫里森领导的自由党和国家党联合政府本来已经因为处理新冠疫情的手法令到民望下滑，上月一项民调显示自由党的支持度较在野工党低。有分析相信今次州议会选举结果可能令莫里森在五月大选前进一步受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听朝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最低一两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今个星期中后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晚沙田利安村利盛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胡鸿钧、严明熙。每集仲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魔莉、陈景红主持， 逢星期六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工艺师用他们一双巧手将木材制作成一件件精细的工艺品。在巧木不朽这个展览入面，大家就可以认识到一班香港本地工艺师的手艺。 有请主办单位飘雅活艺 Crafts on 飘的创意总监陆永森介绍一下这个展览。 这个展览是由我本人和一木工坊的创办人木工工艺师周建龙联合发展。咁呢个展览咧，系呈现咗由香港传统工艺师同埋当代工艺师携手创作嘅作品。而展览咧，系从细小嘅装饰同埋雕刻，去到大型嘅家具，甚至乎系木制结构等方面咧，系探索香港木工嘅独特风格、技巧同埋传承。 今次参展嘅艺术家横跨不同世代、不同界别，甚至超越领域嘅限制。陆永森话：希望透过工艺师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促成一场传统与当代之间的对话。 而在传统和当代工艺师携手创作，为彼此是带来灵感的，亦都可以将自身的工艺技巧融入在现代生活方式和创作新作品之中。参展的香港工艺师一共有5位传统的工艺师，另外有12位的香港当代工艺师。展示一系列的本地作品的同时，我们有幸亦都邀请到海外的工艺师带来精选的作品，令到观众可以在全球化的视野之下欣赏工艺作品。 巧木不朽，地点中环卑利街飘雅活艺， 参观需要事前预约，详情请浏览 Crafts on Peel CraftsOnPeel Facebook 专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就是二月十四号情人节啦，咁啊后日咧亦都系我哋中国嘅情人节，即系元宵节啦。咁所以我哋今晚我 Albert 同埋 Vince 两个人，因为呢个系指定嘅两个人，唔会有外边嘅嘉宾。呢一排都会系咁，唔紧要。不过我哋有无数咁多好听嘅情歌献上。不仅止一首情歌，一唱就会几段几段情歌。 怀念往日几段情歌，当初他轻轻的哼过，多少次梦中记起他，心中低唱这首歌，强烈爱念好像炉火，轻轻暖着尖冷心窝。当初快乐美丽回忆真太多。人像是梦中花朵，难为我结真的爱过。情人像在夜空消失，曾历遍每一个星座。平静水面轻泛微波，心底某根清风飘过，只一刹又回复当初，心印在我的心窝。 人像是梦中花朵，难为我结真的爱过。情人像在夜空消失，曾觅遍每一个星座。平静水，平静水面轻泛起波，心底我跟清风飘过，只一刹又回复当初，心印在我的心窝。 me tender, love me sweet, never let me go. You have made my life complete, and I love you so. Warm and tender, was it too beautiful to last? The love we shared together, the dreams we dared together, was it too beautiful to last? Walking hand in hand, the dawn discloses, we were dreaming of a landWhere love reposes, but castles made of sand, like winter roses that faded to die, my darling, like you and I, my darling. Where are those sweet Septembers, the joy my heart rememberslost in the shadows of the past. The rainbow arched above you, the sacred words, I love you. Why did that dream go by so fast? Walking hand in hand, the dawn discloses. as we would dream another land where love reposes but castles made of sand like winter roses have faded to die my darling like you and I my darling where are those sweet Septembers the joy my heart remembers lost in the shadows of the past the rainbow arched above you the sacred words I love you why did that dream go by so fast what's it too beautiful was it too beautiful to 千靓歌嘅 O.N.J. Olivia Newton-John， 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 哇，真系去到尽， 都系唔知点解都系英文歌，特别即系情人节咧。 咁啊系，咁你 Valentine's Day 系英文嘅情人节嚟噶嘛？一阵间我哋唱翻啲中国情人节嘅歌啦，一两只啦，系咪？不过仲有一个钟头，咁啊头先呢啲歌咧都系我哋成长嘅岁月当中，头先你 头先唱嗰只咧，我就谂翻起嗰啲电影啦。吓，虽然咧睇过一次嘅，但系好印象好深刻嘅，因为即系拍得好好嘅，同埋即系啲安排嗰啲桥段啊，即系佢会怀旧翻六十年代嗰啲啦，吓凉茶马尾飞机头嗰啲啊嘛。你知唔知边个做噶？即系有头先主唱原唱嗰、那个。 油脂系咪啊？ 系啦 ，Olivia Newton John 啦，系个女主角啦。咁男主角咧就系 John Travolta， 我哋叫佢做好容易啊！即系如果你想香港人咧记得佢个名咧，就改个花名，一定要改。佢叫揸住煲茶， 揸住煲茶 ，John Travolta。因为呢啲即系譬如你有啲好多人都读唔记得咗个英文点读噶嘛，系咪？好似反而咧嗰啲中文译音嗰啲咧，多数都系记嗰啲啦，叫做就专咩咩咩咩华特咁样，好难记。